喂，政治好丑恶噶。哎，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嘅，我哋唔识嘅。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哎，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刚刚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好啦，剛才呢就講下呢個陳茂波呢，大家都睇完嗰張相呢，就 Facebook 呢佢嗰個 post 嗰張相呢，就真係想落呢個前夜咁樣呢，咁樣嘅。大家俾大家睇下。 睇張相先，幾靚仔先。嘩， 你諗下 遮埋個樣添。 穿過乜乜你話係咪，即係咪大家都想咁樣呢？ 要咁樣啦，得啦， OK 啦張相。 啊， 收返埋先。 即係呢，呢啲叫做懶有型。我覺得 即是梁振英勾西裝那隻， 是啦，拿手指勾住西裝，單手 女旗咁樣啊， 嗰隻咁就唔知道自己老 Q 肚。我話俾你聽啊，呢啲咁嘅契弟，我話俾你聽啊，即係出少啲鏡係當幫忙，最緊要就唔好蒲頭。 最好就好似啦，即係黃錦星咁樣啊，懶環保做嗰啲即係有道德高地嘅嘢。 嗱，有幾個咧就好懂呢個咁嘅道理嘅，因為明知自己乞人憎啊嘛。一個叫陳肇始，一上場又俾人噓爆。 啱，我呢個冇乜事喎，都今日都未有事喎。 係啊， 之前示完威啊，另一個就邊個？另一個 咁，另外一個咧就係經常睇你唔到睇我唔到嘅咧，就係李家超。係 喎，李家超喺邊？ 係啊，所有警隊攋嘢諗下嗱， 唔見咗。 由呢個保安部嘅高層警司， 安全屋冇講過上個禮拜講完 安全套， 邊有出過嚟講嘢啊？ 冇講嘢， 唔見咗係。 跟住隔日就差佬自己做高利貸， 放數自己內部 大耳窿， 都冇出過嚟交代喎， 又冇嘢， 咪咯， 係嘛？所以警隊所有發生嘅事同阿保安局長是沒有關係 的，不關事的。 是啦，那這些是最醒的我覺得。但是這陳茂波這些叫做衝出來賊，就是這樣的意思。你就有個悶，那得個悶講幾句大家都不看的啦。 不出聲 嗎？這些叫做不知道自己樣衰，我告訴你。即是以為呢請間公司呢來幫他度下橋啊。 公關公司啊，玩啊玩下先。 交個波啊，食個波字 啊。大家就會想，我告訴你星期四 Facebook 啦。是啊，現場可以招呼他啊。 大家準備啦。招呼佢，我覺得 咪咯，上去洗佢板啊，嬲到上心口啊，俾佢嬲啫。 係啊，淨係派錢呢單嘢值得招呼佢啦，我覺得。 喂，你派到咁擾民，喐你大佬，邊得一次自己啊？ 係啊，同埋問翻佢，喂，仲有幾多地喺新界囤咗啊？ 咪咯，你老婆 叫佢交代清楚啊。 關公司仲冇你個名 啊？有冇劏房啊？ 係咪咯？ 呢個係邊個翁㗎？ 咪咯，又 B V 啊，又係。 係嘛？仲有冇交代清楚？仲有冇經營劏房啊？咁樣問翻呢啲問題啊，全部。 全部賣白粉。 一蚊啊，佢 話 為咗一蚊會走粉啊，而家走粉要幾多錢啊？咁樣請你走粉，係嘛？以前你一蚊啊嘛，咁而家請你走粉要幾多錢啊？咁 咪咯，咁我答呢啲答案啦，嘢。 好啦，嗱，翻嚟就講下今日另外一單林鄭嘅撲街嘢，就係呢個三水分流。 其實呢單嘢佢晏晝咪朝頭早話企得好硬噶喎，冇得變噶咯喎，嚇！ 琴日就吹風噶啦，已經係。 係咯。 就話咧，就一係要，一係唔要。 好咯，點都即係唔可以咁樣拖落去㗎。 冇得改㗎啦，咁樣。咁點知呢，就計呢個老人中援單膝跪低之後呢，而家雙膝都跪低。 五日兩年跪喎。 係啦，五日就兩年跪嘅呢個屈辱系列啊。 林鄭哇， 林鄭屈辱系列啊，係啊。 死啦。 咁就第一鑊就先呢，就係呢個叫做欺凌咗一鑊之後呢，就老人欺凌。 欺凌完長者啊。 係啦，欺凌完長者，點知俾建制派欺凌完之後呢，而家呢就輪到呢個呢第二鑊啦。咁喺佢嚟講期間，陳凡今日就宣布就各自呢個草案 即係 動議辯論。 立法會嗰個係冇約束力嗰個動議。 嗱，呢個就係呢當時我都講過㗎啦，政府係抵 Q 死嘅。 嗯。 一係你就正正經經遞個法例上去。 嗯。 如果唔係你整個冇約束力嘅動議為乜呢？ 唔係想即係所謂所啲保皇黨同佢背書囉。 使乜啫？因為你嗰啲奴才嚟㗎嘛。 實有就係咁咪得囉。 嗰啲奴才你咪打電話叫阿黃志文，黃志文再叫個中聯辦副主任。 嗯。 打個電話去俾嗰啲嘅梁美芬啊，嗰啲咪搞掂囉。 打俾葉劉，喂過咗佢啦。 打俾葉劉嗰啲冇得傾，一定要支持。 咪囉。 提乜嘢呢個冇約出嚟動議摸底啫？你問我， 嗯， 係嘥氣㗎喎。 喂，所以咪見到林鄭所謂嗰個咩強政勵治嗰樣嘅流㗎喎，假㗎喎。 咁咪即係黨冇禁制啦。好啦，第二個講大話，陳帆。陳帆就是為了這件事很奔波上去北京游說這個西瑞的大股東中信去支持 直接上去談、啊、 好了這個擺明就是講大話為什麼呢、 嗯、 我很多年不是即是我幾個月前施政報告公布之前我已經公布之後我已經講過、嗯、我說這個西瑞的單一大股東 是 屬於這個重慶李嘉誠張重橋、 嗯、 為什麼呢他現在的股權結構就是這樣的、 嗯 50-50 嗯、 中信和這個嘉里建設、 嗯、 就是組成這個聯營公司叫做 Edward Company、 嗯、 這間 Edward Company 呢中信是佔七成嘉、 嗯、 里建設佔三成即是說這間公司呢就是擁住西瑞的一半的股權、 嗯、 50%、 嗯、 就是中信和嘉里合組的公司、 嗯、 那即是說因為中信是這間公司裡面佔七成的股權而已咁即係話實際上攤開嘅話佢都係30%咋嘛其實係、 嗯、 因為佢七成㗎嘛呢間公司裏面 一半嘅七成㗎嘛 係啦佢只係佔一半嘅七成咁、 嗯、 而一半嘅三成就喺嘉里建設、 嗯、 好啦真正嘅大股東其實係重慶李嘉誠張重橋我想問一下陳帆你上個遊說中信託呀、啊、如果張重橋肯岌頭嘅話、 嗯、 第二你問我使乜遊說呀、啊有人無端端在專營權結束之前 給錢你使 對18億落我的袋 不是保證你賺都不袋你錢要問 即是說我成債三年之後就執笠了、 嗯、 就回加拿大了、啊、在這段時間中聯辦就給一大塊錢收購我 嘩還不反應 這樣橫掂都諗住撇的了 不是啦還不要錢 喂大佬18億補貼好啦在城市論壇裏面這個現在不知道還是不是民主黨的洪永達 即是不知道這裡有查 以前是會點出身的又是即是馮偉光那些兄弟來、 嗯、 洪永達就駁斥范國威范國威就說這個是利益輸送、 嗯、 官商勾結 他說沒有證據又說嘛 他說不是他說因為個法例是容許西瑞可以加到再高一點的 200多元好像 加到咁佢話根本上佢可以加幾多少都得㗎咁根本就唔存在利益輸送。 你白痴你交200幾蚊邊個用 嘅。係啦喂大佬呢個常識我都唔 明。200蚊過隧道你會唔會去呀、啊。 你俾我即刻現場啊即刻插嘴反駁佢。我話你唔好誤導市民。 冇嘢呀。 佢可以加到1000蚊都得不過冇人用嗰陣時 候。唔係囉。 佢嘅收入係會下跌嘅。 仲衰過而家。 係咪仲衰過而家。佢點解唔加到去呢因為佢知道一再 用嘛 加落去嘅話仲大鑊， 即係而家根本就去到嗰個價格嘅樽頸位，冇再加上去。 根本法例容許佢再加都，佢都唔敢再加。 嗯、 第二，而家係咩啊？而家係政府唔單止補貼，仲要係逼人用西瑞啊嘛。 係啊，你冇用。 係要加通過公權力去加東瑞， 嗯， 同埋紅瑞呢兩間公司，其實都係政府全資擁有㗎啦，已經係個、嗯、專營權結束咗，交翻俾政府。 嗯， 好啦。所以政府可以自動調高到去嗰個水平、 嗯、 然後呢邊西瑞減咁你即係話你唔單止補貼佢減價仲、 嗯、 有幫佢創造用家 係呀 幫佢創造車流因為你喺紅瑞同東瑞加嘛呢、 嗯、 個唔係官商勾結係乜嘢 啲錢應該政府賺嗰個錢就搬咗過嚟用嚟 原本係我哋納稅人賺嘅錢而家俾 Q 咗西瑞嘛、 嗯、 我想問一下點解冇一個立法會議員出聲㗎中信不是大股東來的喎。 不是上去做什麼呢 你上去遊說中信做什麼 沒用的。 這個擺明是講大話。張重橋是誰不是竟然你的大股東張重橋當初竟然你他都說不是他的。 你結果就炒了他。 二十幾億的大佬司徒拔道沙四棟豪宅。二十幾億的那裡。這裡再億多他18億分三年。你問我18億是低估的數目。絕對是低估的數目。為什麼呢因為他沒有計到。 嗯 就是你當那個繞道通車之後呢 再增加車流 再增加那個西瑞那個接駁網絡之後呢、 嗯、 其實西瑞那個道路網是更好了的 嗯 那你想想就是說他去到銅鑼灣 嗯 是還可能比東瑞更好的 他快了嘛 由西瑞出來的 時候西瑞出 來就不會塞到中環那缺了 嗯 所以那個增幅我覺得一定是低估的 其實你這樣 就是說補貼的數目絕對不止18億 是 以政府過去在基建工程裏面那種蠱惑招、 嗯、 即是低高股回報、 嗯、 就是低股成本的方法、 嗯、 同樣會應用在三隧分流因為三隧分流你看看姚松炎的分析很清楚、 嗯、 姚松炎說為什麼沒有定到的 target return 內部回報是多少、 嗯、 是沒有的 所有顧問公司有六個方案，政府只是拿了其中這一個方案，其他那五個提都不提，完全不提。你問我這個不是官商勾結，我寫包單給你，我批個頭給你坐， 同埋可能分鐘 勾結的根本就不是中信，是港通控股， 同埋分鐘可能過林鄭落台之後去港通控股做非執董都不奇的。 港通控股最好笑是什麼呢？港通控股就是完全以前是翁這個紅穗的公司來的， 即做開這樣 專營權結束之後呢，就個股權就交回給政府，但是營運紅穗的呢仍然是港通，是政府給錢港通公司幫他 manage 紅穗，每年給錢給他的，知不知道？ 有沒有投標？ 我想問一下有沒有投標呢？第一，第二，港通控股的大股東就是張松橋，又是就是翁住西穗的， 又是他， 又是就是余泰地產，就是這個景賢里的老闆，現在景賢里換地之後在司徒拔道那四棟豪宅的老闆，直接是鋤地會的成員真是的，大家有沒有看這個鋤地會啊，竊聽風雲二啊， 那幾件就是那個模仿那個鋤地會， 是鋤地會的成員來的， 整晚黑社會 和童叔啊那些啊，即是阿光毅啊，啊這個阿曾光啊， 我成班啊， 其中一個就是張松橋來的，咁你諗下呢啲咩人係咪？一個就係叫做深圳李嘉誠黃楚標，累到曾蔭權雞毛鴨血，一個叫重慶李嘉誠係可以如取如攜嘅。咁我想問一下真哥李嘉誠唔撇得幾難？ 唉，睇同蘋果一部， 你睇如果你試下 設置 翁住西瑞嗰個係真嘅李嘉誠啊嗱。 有冇咁多俾佢領？ 有冇咁多嘢俾佢領？會唔會用公帑去補貼三年啫？ 肯定要投標啦！ 你問我， 唔使講。 泛民根本唔需要傾，我亦都好清楚講，如果邊個泛民敢支持呢個三水分流嘅方案，我一定喺選舉裏面叫人唔投佢哋票。 好啊！ 政府今日放風啦，佢話我只要叫到三至四票，喺專業議政裏面就九票過啦。 我三個啫。 好啦，佢個修訂方案，我而家敢寫定包單。你錄低佢都得。一個月之後提出嚟嘅修訂方案會係點呢？而家民建聯就話，因為你加紅税 唔公平啊嘛，嗰兩税 公平， 你加貴咗啦嘛， 係貴咗好多駕車人士會反對。好啦，佢結果係咩呢？佢紅税同東税唔會加。呢條市橋我都諗到㗎啦，西税會再減。即係話補貼由18億可能跳到去28億， 再多啲添， 再多啲，減到個水平係貼近而家紅税同東税。而個 difference 個差價，好啦，即係話第一佢個紅西隧的流量會進一步上升， 即 因為再平了嘛， 即是還賺多一點， 是啦，再平了 再賺多一點， 好啦，然後那個差價即是由現在的收費當它降到去30元這個水平之後，中間的 difference 就由公帑去補貼了，這個就是終極方案上立法。 同埋你講 過告訴大家聽， 加上那個中環繞道，一個月之後會接駁埋嘛， 是啊， 再更加多車流囉， 這個就是終極方案上立法會。所以我說如果我揸0032我就發達了，我告訴你聽，如果唔揸0032就買余泰地產， 即 係張松橋嘅母公司控住呢個港通控股嘅母公司，咁都得。 其實據你咁講，即係成個劇本之前已經寫定曬兩個劇本嗰度啊。 嗱，冇呃你嘅，呢個所有查到曬嘅，喺公司年報查到曬，因為上市公司嚟噶嘛。係啊，完全係公開資料嚟㗎呢啲，我都係喺佢嘅公司年報嗰度揾出嚟嘅啫。冇一個議員敢質問阿陳凡，你上去揾中信做乜鬼？ 咪咯，都唔係個大佬。 中信同嘉里合埋先至佔五成。單一大佬根本就係重慶李嘉誠。就係港通控股。好啦，我想問下政府，當紅隧嘅交通流量大跌，你會唔會 cut 呢個紅隧營運嘅 開支呢？ 開支呢？ 嗯， 係港通控股嘅喎， 即係佢賺少啲咯。如果 cut 咗開支之後， 營運紅隧都係港通控股嘅喎。一話繼續俾佢用翻呢個價，由公帑用翻呢個價去請佢營運。 係咯， 點解唔係其他公司營運呢？好啦，呢間公司仲擁住咩廣東控股？就係、是、過隧道嗰、那個 哦，個閘口個位啊， 嗰、那個俾錢嗰個 哦， 電子貨幣啊， 哦、又係佢嘅電子貨幣。 係啊， 中間又有事又有水舐啦。 所以我都話你，如果做呢啲節目有排你做啊，就係畫鬼腳嗰個食物， 哇，畫到嗰個鬼腳成板 面啊，畫鬼腳，你就知道過去政府每一年俾緊幾多錢呢個重慶李嘉誠。 嗯， 係嘛？呢個重慶李嘉誠仲可以做乜嘢呢？當時 仲勁過李嘉誠， 除咗鋤地會之外， 仲畫鬼腳仲可以 係嘛？就係當時咧，就曾經就揾咗嗰個學叫新中策，去收購一個台灣叫南山保險嘅公司，最後尾台灣政府唔批， 哦，即係順風前身嗰類玩法嗰度， 係啦，呢啲就係白手套啦， 做得呢啲嘢都明咩啦？ 好啦，咁你諗下， 估到曬啦， 火拍呢個重慶李嘉誠去收購南山人壽係邊個咧？ 邊個咧？開個股先。 就是被夾回大陸的蕭建華。 哇，白手套， 白手套。咁你知道白手套嘅老細後面係邊個啦？ 明曬啦， 咪曾慶紅咯。所以我話香港幾時輪到真李嘉誠揾食啊？李嘉誠要走係有原因嘅，你問我。 嗯。 因為根本上香港已經成為中國權貴資本主義如取如攜嘅地方。 吸水基地啊，呢一個變。 係咪？你睇林鄭一上台，即刻俾小米同步不同正常。 即刻。 係咪？你睇，你知唔知台灣？ 嗯。 將小米嘅紅米手機做個檢測㗎。係 啊，而家就出咗啦、嗯。 一開機。 得多啊！ 你只要一插咗卡 SIM 卡。 嗯。 是自動 send 去北京的 server 的、 啊、 包括你 send 的 message、 嗯、 它沒有說是個 message 內容、嗯、不過譬如我 send 個 message 給你、 嗯 嗯、你的電話號碼都會回到北京的 server 那裡、 嗯、 紅米和小米的手機 這個一點都不奇，之前已經有人做過檢測過， 小米電視都是的， 咁我講過囉，就算你 小米電視可以上網㗎嘛， 你部電視一插條線 一開就 佢入面啲 RAM 啊啲激 啊 係立即自己喐㗎，部機入面用多即更加多資源，唔係 run 你自己個 app， 係搵佢自己即係叫做 default 嘅 app 嚟㗎，入面嘅 app 咪，所以我咪話囉，你呢啲咁嘅 貪平 咩叫民企，特區政府我仲記得嗰時呢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聶德權上去答呢個三聯嘅問題就 商業嘢嚟啫，商業決定嚟嘅， 商業決定，商業行為，你而家睇到啦，順豐是不是商業啊？是不是民企啊？小米是不是民企啊？ 是民企嚟嘅喎，表面上 WeChat 都是民企啦，阿里巴巴嘅民企啦， 支付寶又係啦， 淘寶、支付寶全部都是 全部民企啊， 但全部都有個黨，但等於你問我南華早報都是民企嚟噶， 係 TVB 都是民企嚟噶， 全部民企， 咪香港一體化咯，中港一體化咪就係咁咯。 佢係咁講嘅，一國兩制之下冇國企啊嘛，咁可以咁講噶可以。 唔係，所以我就係話阿梁文道。揭露呢個順豐之後，佢就話啊，估唔到台灣都一國兩制。咁我朋友啊，副察就回應佢話唔係，其實呢個一國一制。 咁幽默 係咪？因為係順豐已經當咗香港係一國一制。 係啊，你入中國一部分啊嘛。 對唔住，唔係台灣變成一國兩制， 係香港變成 一樣，係香港已經變成一國一制，呢、這個先至係嗰個客觀事實。 喂，咪正如嗰啲所謂即豬肉乾，香港唔打得過台灣一樣咯，因為你係中國香港啊嘛。 因為一國一制啊嘛。 咪咯，一國一制，你冇嚟香港唔係中國部分㗎，你唔可以帶豬肉過去，我一樣嘅啫。 咪咯，啊到你。美國佬準備喐你嗰個獨立關稅區，你就話一國兩制， 唔關我事噶。 你就話 獨立關稅區 啊，王啊呢個咩啊，國家總理啊，阿李克強就話啊，獨立關稅區好重要啊，呢個一國兩制嚟㗎咁。 嗯， 咁點解其他嗰啲民企做嘢又一國一制嘅咧？全部都將郵電部嘅政策全面 apply 香港。 嗯， 所以你問我，順豐今次斬咗呢個 個經理係嘛？替死鬼。 香港一個蛋散， 嗯，冇所謂啦，抵換啦，經理 佢憑乜嘢？ 咪咯，決定咁大嘅政策， 決定咁大嘅政策， 一個咁嘅經理啫喎，俾佢控，俾佢做咁多嘢， 係咪？所以擺明呢個就係一個白手套，亦都係 咪即係嗰啲就賣翻版碟個導遊咯？啊死啦，又食一貨，唔通佢賣翻版啲錢佢代咩？ 咪係咯，所以我就話，當呢啲咁嘅大陸乜乜李嘉誠、乜乜李嘉誠嘅白手套，喺、香港如取如攜，央企中信亦都喺香港如取如攜嗰陣時 候。 我哋就會叫做任由宰割，表面上就叫做 rationalize 呢個交通基建。我再講一次，如果泛民陣營裏面有任何人支持呢個提遞上嚟嘅新方案，我再講，我一定會叫人投反對票。到你選舉嗰陣時，呢個係一個官商勾結嘅方案。 嗯， 下一個方案將會係更大嘅官商勾結， 肯定啦。 因為佢唔加紅税，唔加東税，即係話東紅西税會再減。 嗯， 西税会再减，车流会再增加。 嗯， 再增加之后，纳税人揞出嚟嘅钱 更加多啦。 第一笔未计啊， 嗯， 红税损失嗰笔未计啊， 嗯，收少咗啊嘛，车流。 红税损失嗰笔系公帑损失嚟噶， 嗯， 东税损失嗰笔都系公帑损失嚟噶， 嗯， 然后谷啲人去咗西税， 红税西税啲咪， 所以我就话点解唔系到2023年， 嗯。 西税嘅專營權結束， 收 你咪劃一20蚊咯，最好10蚊添。你問我 十蚊廿蚊免費仲好啲。 既然香港特區政府咁有錢，每個派4000蚊，你問我全部劃10蚊， 我實贊成啊！冇得揾食車司機 係嘛、 啊？ 全香港人受惠，你話就算搭巴士都受惠，即刻減價隧道巴。 我搭車過嚟20幾蚊過香港。 係啊，點解唔係咁咧？ 係咯， 點解係要最後尾好啦？甚至會唔會係將來西税專營權結束，又會好似紅税咁繼續判翻俾西税嘅？港通控股 俾佢管理， 去營運呢個西税咧，我估 100% 肯定係，肯定係， 嗯， 唔使諗啊！你問我，所以你班人瞓醒未啊？仲去見張建宗？ 誒，同埋嗰啲自由黨嗰啲嘢，大佬乜神乜盡嗰啲啊！ 仲派7條友去見張建宗，我一個都唔會去啊！我話俾你聽啊， 人哋已經係串完你之後，仲要揾個咁嘅蛋散嚟去見你， 個 政策亦都唔會改變。你諗住見完，除非你去到咩咧？去到兜巴車張建宗，咁我係話你叻啦，掟杯潑茶。 唔會啦， 唔喺立法會裏面潑㗎嘛，驚咩？ 咁啊，出面潑係喎， 係咪先？啊，會唔會咁做啊？梗係唔會啦。 同埋我覺得你話齋，去到一個月之後，佢哋即係嗰邊又減。其實我哋整體市民都有得益個波，我哋好即係好難反對個波，民意反彈啊嘛。 嗱，你問我，當紅隧、東隧唔減，西隧補貼，一般市民咧有好多賭短視嘅香港人， 反彈唔係咯？我都有 睇實例嘅，包括嗰啲嘅支持民建聯啊、工聯會啊。覺得阿斌仔幫佢申請4000蚊啊，嗰啲咁嘅盲目一定會支持嘅。 喂，好喎，一齊減價咪好啦。 係嘛，佢就會咩咧？就會俾建制派呢啲奴才派去 score 啦。就係成功爭取。 我哋見到呢個官聲先咁改嘅咋。 係啦， 有交波。 成功爭取係絕對唔會由泛民嘅人去做到嘅，其實。 係啊，冇諗住胡志偉影張相又冇你份嘅，真係。 係冇你份嘅，係嘛？俾咗兩嘢你葉建源，你就以為 中無中。嘢嘢你一代一嘢啫嘛。 以為都有一代，我話俾你聽，係唔會再發生嘅呢啲咁嘅嘢。因為你見到今次呢個嘅老人綜援呢單嘢，後面中聯辦撳咗掣啦， 係啊，咪點會收聲為底？ 點會咁短時間？即刻我都話梁美芬方案當日一出，我同阿范國威都講，我話呢個一定係政府嘅下台方案，根本就夾定曬計。 唔係即係打排球咁樣個托球手俾佢上咯， 根本上即係拎箍新年財咁。阿黃天林 啊， 同埋阿 羅星雲啊， 龍天生啊。跟住仲有啊，劉青雲 三個打龍通， 三個係夾定㗎嘛，所以劉德華坐落一定輸㗎嘛， 點都輸，問題輸少啲咁解啫，出衝俾人。 係啊，係輸多定輸少嘅啫嘛， 出俾個雞會好啊，定出俾個青一色？ 龍天生就負責碾死你，坐你上家， 豬你牌。 咁然後劉青雲就負責打俾阿黃天林食嘅。咁你諗下啦，張建宗就係一個豬死你嘅人，佢就係負責出嚟豬死你嘅。然後公牌俾呢個奴才派食嗰個就係林鄭月娥。然後後面 食烏龍 嗰個 master 成件事嘅雞記麻雀館嗰個就係中聯辦。係 啦，麻雀麻雀館個老細。 個麻雀館個老細就係 老細中聯辦。咁 你憑乜嘢 engage 官員同政府？我再上講，而家根本上 engagement 嘅年代係已經結束。你要將林鄭當做六八九咁打，因為23條立法係嚟緊。所以。你一定是要定性完全沒有懸念飯不需要吃什麼新春聯歡完全不需要去黃志文請吃飯不需要去你是代表市民進去做實事的不是做社交不是做交際法所以你除非你做到一個實質的改變這個實質的改變是體現到共產黨洗心革面將過去錯誤的極左的對港政策改變 都好難啊！ 如果不是根本是沒有東西可以談是沒有東西需要談的你問我 有什麼談的都說沒 有東西好恨吃那些飯你問我我請你啊你來我這裡吃啊在這裡吃飯在這裡做直播 有什麼特別的吃那些食完飯那怎麼 辦是不是要做這些東西所以我就說人必自無而後人無知當你的食相太曳的時候你太恨食的時候人家就會說唉你妒忌啫 不是你想搶 個位 置那 你肯一落的話你做議員做什麼呢我覺得我們休息一陣回來講今天的主題這個也是大家要關心的就是港大紅裝上場那有什麼 好我們呢是準備了一些驚奇給啲網友的就是一年一度的最晚感謝祭這樣是一年最瘋狂的減價的第一開心果這些這麼漂亮的美國開心果我們選過的精品來的一定要大家估一下賣幾錢45元你怎可以買呢這一套這麼漂亮的大紫系列至尊鮑魚蝦子麵禮盒裝兩罐鮑魚和蝦子麵送給人是不是好好看呢大家估一下幾錢即是188元而已好啦紅燒原體啦咁今次呢是特價88元一隻整隻完整的原體鮑汁匯海參花膠228元而已五蛇羹呢大家買過好多㗎喇今次再減價落去158元仲有我哋啲臘腸呢準腸呢大家都知道好食㗎喇呢個我哋呢啲呢香港製造不含添加劑買二送一好啦咁過年一定要有花糕啦我哋買68元嘅啫唔止咁喎只要你買滿400元呢仲會送個袋俾你送個袋俾你做咩唔係任你揀糖入滿佢入得幾多就幾多塞爆佢就係免費攞走嘅係唔收錢嘅